好啦，星期二得到嗱，今日咧系11月28号吓，咁、啊、我哋出街系29号，咁我28号晚六嘅， 系呢个习惯嚟嘅， 呢、這个习惯嚟嘅，因为惯咗礼拜一嚟搵阿大肥食饭，不过今日就冇食饭吓，咁 今日咧就人丁凋零啊，得翻我同埋大肥两个啊，咁啊都顶住档啦，顶即系顶埋佢啦。咁上个嗱，我哋而家咧平均 subscribe 嗰个人数咧，平均每个礼拜多200零人，又唔系好多，又唔系少，始终都增啲吓。咁啊，即系大家听众支持者帮帮手啦， 一拖三， 一拖三，冇错啦。每一个咧，好似传销，好似两壁丝咁样，带三个亲朋戚友嚟听吓，唔、啊、听都唔紧要啊 ，subscribe 得噶啦。 系啊，冇错， 帮帮手凑一凑数吓。咁 上即系最近咧，坦白讲啦，政治议题咧，其实好似好厌倦，你有冇发觉噶？ 系啊， 香港人咧，可能呢两年咧，嗰、那个斗争太激烈啦，大战过后咧，系有啲疲态 啊。唔系啊，你睇下而家出嚟游行示威嘅人越来越少，其实就好厌， 厌咗， 即系好似泰国咁，黄衫军同红衫军系咁做到最尾，而家就军政府话事。 系啊， 佢哋都唔想改，投票都军政府赢啊呢一次。 系啊， 佢哋就系、是、喂。个唉唔好搞啦，好过日日翻睇住睇报纸啊，开个电视啊，不停系咁做。 系 吓、啊，所以而家都反而嗰啲咁嘅娱乐新闻啊，各样嘢啊，你睇大楼啊、金比啊咁啊，头条又头条啊，啊我哋啲 view 数都全靠佢吓、啊，有新纪录啦咁样。 我又唔系新纪录，新纪录啊，仲系叶柳 十几万啊，叶柳 同埋郁敏 系啊， 吓咁啲人喺度话喂，你估亲都唔中，唔系啊，都二分一啦， 系啊， 喂郁敏，我估佢40000票除二，真系估到中晒， 系啊，冇错， 有边个估佢郁敏得翻20000票，冇人够胆咁讲， 话明141啦，2% 票咋，佢真系得2% 咋，其实好准噶，啊，不过有一啲嘢，好似啦，特朗普呢啲，我比较我哋离开少少，因为我哋唔够本土，冇办法啦，其他我哋。都 OK 嘅，你咪睇下梁振英同叶柳咯，叶柳会唔会出嚟选咯？系嘛，净系睇佢嗱， 系佢入闸都入唔到啦，叶柳 系啦，好简单嘅，我谂住出嚟选啊，迟啲安排啊，曾玉成都一问佢就。你几时辞行政会嘅成员啦、啊？跟住佢同曾国成讲：你唔好玩我啦！喂，屌你谂咩？你庄严噶嘛？你辞职参选系咪先？ 系啊， 系嘛？ 唔系你冇讲错噶？ 系而家连辞职都唔够胆。 佢唔系几时出嚟选啊？系几时入去选啊？去边度啊？去中联办同张晓明选啊？ 系啦，冇错啦。 屌你老尾！ 啊，我哋 选咩啊？选咩某个器官啊？屌你老尾！嗱，咁啊，讲翻啦，我哋咧，嗰、那个叫做咧，其实咧都想讲多啲咧，即系社会民生大家关心嘅事情，因为咧政治坦白讲，其实真系好厌倦。呢两年嚟，你见尽好多嗰啲，即系好多唔合理嘅嘢，亦都好多嗰啲，即系点讲啊，好多啲黐线嘅嘢发生。咁老实讲啊，系好荒谬嘅，荒谬到一啲唔合格，即系老实讲系唔具备条件做一个 office boy 嘅人。选咗去做95000一个月嘅立法会议员， 系冇错。 吓咁呢个其实系好反智嘅，香港一个好反智嘅社会。 好多人，好多由头到尾，佢冇差过佢两个， 冇噶。 我哋从来都冇。哎呀， 呢两个咧，从来我都当佢系鬼嚟嘅。即系咧，尤慧晶咧，我系觉得佢系一只咧俾鬼利用嘅一个傻妹嚟嘅啫，系嘛？佢系一个真心交嚟嘅傻妹嚟嘅。另外嗰个咧，梁仲恒，我由头到尾都觉得佢系鬼嚟嘅，吓、啊、咁。但系咧，你而家从嗰个叫做大公报对佢追杀上纲上线，就话佢老母2006年买咗可疑半岛，2014年就按就攞咗去加案。系嘛？2014年咩事？炒股嘛，系人都加案噶啦，好多人都攞咗钱，不过最终啲钱输晒。咁佢系因为就算佢买楼系中银做按揭，唔代表乜嘢噶。中银喺香港只系做生意啫嘛。 系嘛，冇错。 咁佢喺香港市场占有率好高噶。 你话你无条件借俾你又话啫，又唔系你要攞层楼去按噶嘛？ 喂，你有俾利息噶嘛？同埋佢老母去按楼，关佢个仔咩事啊？ 冇错。 咁而家你即系大公报系想。意思嗱，我哋一件还一件，始终讲你呢个人，我哋当佢系鬼好。就算而家觉得佢未必真系鬼，可能都系真心交，又或者可能受人哋利用，又或者人哋配合佢做啲嘢，令到佢阴差阳错吓、啊、做咗呢样嘢。但系你一个立法会议员，你话剥夺佢嘅议员资格，但系佢起码佢系12号之前都系议员啊嘛。咁你出咗个粮，冇得照计冇得话攞翻噶啦。 系啦， 而家你。 等于咩啊？伸只手指去扣喉喎、啊，吓、啊、撩到粒吊钟噶啦， 冇错， 因为你呕翻晒早两晚食嘅饭出嚟，咁唔啱啊，系咪先？ 即系啊，人哋收咗钱啊，去埋洗手间冲埋厕噶啦嘛，系咪先？点仲点样呕咧？呕啲咩到出嚟咧？ 唔系咯，冇噶啦嘛。嗱，呢个讲起，想插少题外话，因为以前有个朋友咧就马主嚟嘅，咁咧佢话咧请告东嚟去食饭，因为赢咗马， 系 请告东嚟食自助餐，好贵嗰啲啦吓。食告东嚟咧，本来就话唔去嘅，后屘咧就要俾面啦，马主咁去食完自助餐， 即系要扣。 食完之后即刻扣喉，佢话嗰阵时佢仲骑紧马， 冇错， 冇办法，嗰啲体重要 keep 噶，啲嘢唔可以落肚噶。食完自助餐好开心，转头就去厕所扣喉，镬镬都系咁嘅，根本就即系你话好塞，人真系嗰啲辛苦钱嚟嘅，所以告仔即系咧，就算拉马，唉，俾下面啦，好辛苦噶啲钱，你知唔知啊？唉，有时又要喂。差唔多赢沟，还要跳落嚟，好惨好惨啊！咁所以咧，嗰啲而家做咗练马师又唔识扣喉啦， 系啦，冇错， 而家开食肥啲啦吓，所以你见好多练马师肥嘟嘟啊，文家良个肚好卵大嘅。嗱，咁我哋咧题外话讲完，我哋讲翻咧，你真系要赶尽杀绝到一个程度，因为当时我哋喺度睇咧，我第一方即系佢当时嘅消息一话出嚟，司法好快，我哇大两幕，呢次要补选。咁佢而家真係补选，跟住呢佢哋仲一个嗰啲嘅呢做一个舆论。 係。 连出粮俾佢都唔制，要即刻要 DQ。因为你正常呢司法复核可能要拖几个月。审埋上诉庭就边方面输都会再上诉。 我节目都讲过啦，佢话根本上连上诉机会都唔俾你，因为佢一定要喺你判你之前佢已经要释咗法。 冇错。 但唔能够俾呢件拖咁耐。 冇错。即系话咧，佢系唔愿意出粮俾你出咁耐啊，连出多个月俾粮俾你都唔制。你谂， 因为立法会运作唔到，第二个社会议题就一路蔓延落去，佢控制唔到。而家所有嘅舆论控制佢就，总唔止就我哋嘅集中火力就 DQ 你两个啫。 系啦，所以咧，我哋当时嘅分析咧，佢嘅火头系唔会周围辣嘅，所以刘小丽啲人话担心冇事嘅，完全其他人都 有。有啲人竟然讲话，连阿长毛都乜乜乜乜，唉，真系。年纪大就未必一定系啊，人老精又未必鬼老灵嘅，真系嘅，即系呢啲好简单嘅常识嚟嘅。 你共产党都知道啦，都话佢哋系佢哋咧打击主要敌人，就你要联结次要敌人啊嘛。咁佢哋喺香港嘅搞统战都系噶，嘿嗱，我哋系好朋友，我哋都系爱国嘅，我哋咧要对付啲唔爱国，因为而家嗰个。佢哋唔记得咗个重心就喺辱华嘛，辱华系 we fucking 支那嘛，系呢两个字令到佢哋冇意愿做嘅，绝对唔系刘小丽嗰啲，绝对同长毛就算倒转国旗嘅郑松泰都应该冇事，所以咧其他嗰啲人全部冇事嘅，系得呢两个嘅啫，我哋已经讲好咗噶啦，即系咧。从一个即系咧，老实讲啊，我哋唔会去收风啊，呢度又收料，嗰度又收料。我哋咧系根据以往观察中共嘅历史，再睇翻佢一路嘅刀路啊，每个人都有做嘢嘅脉络噶嘛。你睇住佢嗰个做法，你就知道佢若摸系想点噶啦，唔会超越雷池半步嘅，因为咧 即系每一个位系啦，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事情嘅发展，佢有一个正常咁样嘅方向去 系。因为咧，你今次其实搞呢两个咧，已经佢哋要花好多功夫先可以搞佢哋嘅。佢哋咧，即系最主要就系话佢辱华，跟住就扣一个港独帽子俾佢。 系啦， 你其他人冇呢样嘢噶嘛，你扣唔到呢个帽子噶嘛。你啲人系啊，香港支部嗰啲咧，想搞埋刘小丽，但系佢起码冇辱华啊嘛，你搞佢唔到噶。 佢由头到尾讲自主啊嘛，咁自主咩意思？大家各自即系各自分析。 系啦，冇讲到 明。第一、第二，长毛更冇可能，大中华交嚟噶嘛。啊，即系好似我哋呢啲咁啊，不过想你中国改变好啲啫嘛，佢系大中华交嚟嘅。如果唔系。佢啲阿牛去乜嘢保钓啫，系咪先？ 阿牛去保钓啊，第一时间啊扯中共国旗 啊，咪咯。 哦，呢个好多人不满呢个真系， 系啊， 令到好多人不满噶。嗱，咁啊，即系你话本地议题就讲住，而家都系环绕呢两个啫。但系咧，立法会正常开会咯，啊，咁啊见到咧呢、這个叫做咧英国人大英帝国嘅子民。呢、这个梁君彦，虽然佢放弃咗啫，但系心里面咧仍然系以英女王为 为呢个宗主嘅。咁啊，所以咧佢喺立法会咧就做咗好多嗰啲咧，就叫人哋叫人称吹黑哨啊。 系啦， 咁啊系人都赶，就建制派咧就一个都唔赶，就泛民或者叫做反对派咧就个个都赶，讲少少嘢咧就即刻赶出去。咁咧系喺里面系十分之难睇嘅，坦白讲，即系比起以往曾玉成，即系曾玉成都算克制噶啦。 系啦， 吓好多嘢，只系话，哎，你赶嚟赶去赶嗰三个啫嘛。 系啊，冇错， 好少嘅，第四个就叫慢逼噶啦，都比较少啲，主要赶呢三个系嘛。咁变咗咧，你见到呢个立法会。是不是即系好老实讲，会真系冇乜希望？对于一般人嚟讲啊， 我又唔系咁谂。 你 我都话啦，即系之前我都咁讲啦。 你有希望啊？ 即系呢两个全部咧就 DQ 咗之后咧，除咗个郑松泰之后咧，成个立法会啊，所有嘅反对派佢哋站埋一个阵线。你可以睇到，唔系就是你赶。而家连民主党嘅议员都俾人赶走， 系啊，几只羽监都赶。 系啊，佢哋都一样，好似佢哋咁，不合作。你个议会，当你行唔喐嘅时候，全部都令到呢班人全面同你即系打对抗。再唔系李卓人嗰啲讲完就算，何秀兰，哎呀，民主最黑暗嘅，佢哋唔系，佢真系身体力行，包括嗰啲羽监，你睇下。 阿兄姐好愤怒，啲又似你，跟住走捻咗去。 系啊，你谂得林卓廷。是出晒嚟㗎，连民主党嗰啲都出晒嚟。咁你而家再加上而家成个公民党喺晒谭文豪同埋嗰个 杨岳桥 手上，你睇人哋嘅表现，佢哋慢慢有队形㗎啦。而家其实一班一班同你话你讲咗，你讲咗都话啦，杀敌三千，自伤 都 七百啦，啊我八百七百啦，你运作唔到，对你政府都搞唔掂。其实你咁麻烦，你够尽快 DQ 嗰两个，就系希望个议会继续正常。但系而家议会一样系唔正常。 其实咧，而家议会已经系唔正常之中咧，开始正常噶啦。调翻转头嚟讲，咁你见到即系嗱，佢哋冲击还即系都冇咩话演显住冲击，都系俾人赶嘅啫，系嘛？大议题咧，老实讲啊，都好似冇乜喺立法会方面冇乜大议题讲出嚟。 唔系啊，系根本上。你赶人啊，各样嘢啊，一路拖时间啊，系冇咩大议题能够摆到上去啊。唔系冇大议题，系冇大议题摆到上去。呢个第一、第二，梁振英要出嚟选啊。佢出嚟选，佢唔能够俾揾个议题系具争议性，跟住等你搞佢噶。 哦， 系咪啊？好似呢两日咁，你见到变咗面啦，系咪啊？同啲学生有经有讲，除咗俾人屌老母。而俾人屌老母都仲可以笑口噬噬大佬。 哦，咁嘅公众场合唔可以黑面嘅。嗱，佢呢样嘢佢有道好，佢厚面皮。屌完即系得口得面屌齐佢咧，佢个样都仲系笑笑十熟九头咁样嘅。嗱，呢样嘢咧，佢真系面皮够厚。 咁啊唔够厚啊，俾我就唔系咁咯，我仲厚啲。喂，我老母先游咗，你咪真系想屌嘅？我听日我今晚带你去屌你，搵埋佢咁样。 嗱，地猫就讲得佢唔得，佢唔讲得。 佢衰过地猫啦， 佢系衰过地猫，但系咧嗰啲场合佢唔讲得噶嘛？呢啲嘢即系好似刘邦点解会有一句说话叫分一杯羹咧？系嘛？当年。项羽捉咗佢老豆，就话要煮佢嚟食，即系整咗只大镬，就要煮鸠佢老豆嚟食。咁啊，刘邦就话嗱，我同你清清到底，我老豆即系你老豆。如果你要煮过我老豆啊，唔该你分翻一杯嚟，系嘛？即系依句就系一样。咁当然佢冇咁高嘅呢个学问啦，系嘛？冇咁高学问，咁佢梗系唔识讲呢啲嘅啦，佢咪只能啊傻笑咯，系咪？咁今日喺度讲翻啲风凉说话，佢话咧欢迎啲青少年搭的士，吓、啊、嚟礼宾府嚟同佢夜谈，屌你老尾！到时一两百架的士嚟，个个嚟屌你老婆，你好得得闲啊？有咩好倾？ 唔系喎，我捻怕喎，你试下兰桂坊饮到醉啤啤，一截架的士， 礼宾府， 我要礼宾府，我睇下佢车唔车你，佢打三条狗嘅啫，大佬。 嗱，一个问题啦，我觉得梁振英就够噏啦，你同啲青少年夜谈，你个女啊，你都净系我哋打嘅啫嘛，打捻到佢扑街系嘛？ 唔系， 你又同我女夜谈咩？ 唔系，佢谂住你嚟。夜谈啦，我女而家咁肥咁论尽，都系麻麻地，啱唔啱啊？嗱，我而家招亲咁样咧，可能嘅意思啊， 招亲啊，比武招亲系嘛？ 系咪啊？ 得噶，佢个女已经冇吸引力噶啦，成个肥肥咁嘅样系嘛？ 哦，因为嗰个内分泌唔平衡啫，当有男朋友就平衡噶啦。 系咪啊？ 系啊， 佢我啲系心理病嚟，因为个衰老豆。是不是有个衰老母 慢慢瞓着觉的时候发现了自己变了龙虾 唉 嗱咁啊，本地议题差唔多，冇乜冇乜点特别。最近咧就有个叫故人咧，系咪故啊？故交啦，唔系故人 啊？故交啦， 故交啊，嗰个就唔系古德明嗰个故交，系香港人嘅故交。 系 嗰个咧就系叫做彭定康。 所以咧，我都觉得奇怪，嗰个明明系英国人嚟噶梁君彦，屌你老乜见到个故交仲唔嗱嗱声请假要走去接风啊？仲喺度唔知当人哋好似冇出现咁，即系我真系唔抵得。 肥棒早嗰时候他应该未捞呢行吓。即系嗰行叫奶共啊， 冇错， 未开始奶，系嘛？佢好似2000年先开始奶啫嘛， 系， 即系嗰个零，即系个奶零啊，奶零冇咁长啊。行个肥胖系90年代嚟嘅， 嗰阵时可能佢想奶共嘅，不过咧。彭定康喺度，即系唔好意思，即系我真系对住彭定康，你彭定康知道我系英国人，咁我咧变成咗，如果我咁样做，好似好肉酸咁，等你走咗我先做啫， 系咪唔方便？ 即系呢啲唔方便，冇错。 大家明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咧，系甚照啦，系嘛？即系大家都系呢个叫做咩啊？效忠英于英女王， 系啦，冇错，一齐宣誓过， 天佑女王系嘛？ 系，所以而家都好难噶。不过咧，佢翻嚟咁啊。又难怪嘅，即系难怪咧。点解难怪咧？难怪梁君彦咧就冇去揾阿彭定康啊，因为根本上基本上好似新闻界好似冇报咁。 有 苹果日报 唔系啊，网媒好大篇幅报道嘅。 咁有啲唔上网噶嘛？ 哦，如果你唔上网，彭定康真系冇嚟到。 系啊，睇无线电视啊，啊得闲睇东方啊，睇星岛咪等于冇嚟咯。 唔系，咁好多政治人物嚟香港啦，未必会真系报嘅。不过正常有一个前港督嚟咧，其实无线唔报就系应就有啲问题啦。 咁你大家都买一盘啦， 大家知道啦，有 CCTVB 嘛，里面有个袁志伟嘅冚家铲啊嘛，仲有一个民建联嘅冚家铲就坐入去。 系啦，冇错， 梗噶啦，而家变咗中央几多台唔知啦，系咪先？咁啊，佢哋系唔报系正常喎，但系咧喺网上咧就系一片咧就为彭定康欢呼。咁佢其实系苍老咗少少嘅，即系比起初初嚟嗰阵时啊，而家系老咗、肥咗啊， 系啊， 肿咗。 喂，20年咯，20几年咯， 20几年啊，佢92年嚟好似系嘛？ 总之嚟咗做咗5年啦，92年啦， 九二就系咯，92年你咧？ 吓、啊，到而家20几年咯，个女啊最细36岁啦，我当年啊风魔万千少男嘅， 当时三个啊，三条女啊， 最大嗰个42咯。 哦，系啊。 系咪啊？即系36岁咯， 系啊， 即系所有嘅青少年啊，所有嘅曾经发梦过佢啊，都冇咯。咁但系咧，佢呢次讲得啱嘅，太昌真系要分翻股份俾佢嘅， 系， 即系太昌而家香港有20间铺卖蛋挞，卖到发咗达， 主要就 系 靠肥棒， 所以肥棒寻日访问嘅时候，佢都讲太昌而家有20间铺，哎呀，佢应该分翻多少股份俾红股啲要啊，大佬，真系全交佢。 嗱，咁呢样嘢咧。我哋咧又要佩服呢个太昌个老细啦，佢同你身形差唔多， 系啊， 好似仲肥过你，同你全盛期有得比，甚至乎同你差唔多啦。但系咧，我哋要即系咧，观察一件事咧，一定要全面，唔能够净系睇太昌。当年肥棒除咗去太昌食蛋挞之外，仲有去凉茶第一家度饮凉茶嘅， 冇错。 你有冇见到凉茶第一家有20间分店啊？ 冇。 咁即系话咧，可能嗰个行业性，当然你凉茶，许留山都做到发达啦，系咪？ 买一盘啦， 啊，买一盘啦，买俾新加，买俾马来西亚佬，跟住再买俾大陆佬啦。咁但系你见到啊，呢个凉茶第一家冇好似太昌咁去开分店，即系话你主理人唔识得利用嗰个势，叫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又或者食住上，所以咧太昌呢个肥佬系叻嘅。嗱，我哋即系咧，一定要讲清楚个事实，因为咧，肥棒唔系净系去， 冇错， 唔系去即系 食个蛋挞， 帮你蛋挞铺灌顶啊嘛，佢亦都有去凉茶第一家度灌顶啊嘛。不过问题一个做得佛，一个做唔到佛咁解啫嘛，系嘛，就系咁解咯。咁变咗咧，系太昌呢个肥佬嘅本事。 喂，但系你又睇下啦，喂，肥胆呢次，唔系肥胖呢次嚟讲咗咁多嘢，佢话点港独搞唔成，我哋点睇咧？话嗰两个蠢、 啊。啊！佢冇讲错，佢好客观。英国白人咧，其实就好含蓄， 比较理性啲啊。 系啊，讲嘢好含蓄嘅。佢话蠢咧，其实咧已经系好俾面嘅啦，好厚道。因为点解咧？英国佬冇理由话俾你知，你三个人系三个字嘛？你两条友叫戆捻鸠嘛？真系戆捻鸠，系咪？嗱，港独老实讲啊，有冇市场咧？喺香港嗰个政治环境咧，系有少少市场。 問題去到成效得唔得咧？老實講啦， 到而家都係流於口號。 其實講嘅啫嘛， 係啊，口號好似而家民族黨嗰個叫咩話？ 陳浩天， 陳浩天仲喺度揭咦我外啊！你得一個人嘅啫嘛，數咗第二個人出嚟睇下先啦。 唔係你首先揾你起碼你起碼揾唔揾到100個黨員出嚟啊？我係香港民族黨黨員，揾100個出嚟先啦，公民提名。立法会议员都要100个啊， 系啦， 系嘛？你连100个会员我谂都冇，咁搞咩搞咩独立咧？ 唔系，我又觉得好奇怪啦！成日讲独立，梁天琦啊、黄台仰呢啲啊，吹到咁大，曾经吹到咁大，而家收起沙中咁啦，啊，曾经吹到咁大，咁你而家话啊嘛，你哋抗争冇底线噶嘛，喺立法会冇底线噶嘛，除咗露咗底裤之外，就基本上乜嘢底都冇露过，亦都冇做过，到而家仲要求司法复核，个法院已经系人哋噶啦嘛，唔可信噶啦嘛，人哋而家系识咗法噶啦嘛，咁你应该冇，即系咧应该冇底线咁抗争，系咪应该而家吹鸡就唔系吹鸠鸡嚟咧，就包围立法会，系吹鸡咧就呢个占领呢、這个系啦，冇错啦， 嗱。关于抗争冇底线咧，我一定要再重申一次。 喂，我讲上次你讲冇底线，我讲冇底裤，但佢呢次真系有，佢有着底裤，系俾人睇到。 唔系啊，嗱，冇底线，我一定要重申一个观点，就系咩叫冇底线？如果抗争冇底线，系咪可以去同性鸡奸或者异性鸡奸一啲佢睇唔顺眼或者叫做政府嘅高官？呢、這个第一点，你系咪可以做？你系咪呢啲叫冇底线啊嘛？系嘛？哦，如果唔系嘅话，哦唔系啊，我哋唔会同性鸡奸或者异性鸡奸嘅，咁啊即系有底线咯，系咪啊？呢、這个冇底线嘅系包括呢样嘢嘅，或者将佢奸杀，系咪啊？奸杀林郑月娥，又或者奸杀林郑月娥嘅两个仔， 系啊？ 喂，咁如果你话唔系，我哋做唔到，咁啊即系有底线咯，系咪？ 喂，应该有底线啊，大佬。喂，佢都好难想象，佢口爆呢个叶刘淑仪噶嘛，大佬啊？ 唔系啊，即系你可唔可以？喂，你即系话咧？喂，我要去揾呢啲人做人肉炸弹，系嘛？去炸死呢个林郑月娥一家，或者炸死叶刘淑仪连埋佢个女嗰个肥妹，系咪可以咁咧？咁如果你话我做唔出呢样嘢， 即系有底线， 即系有底线咯。喂，做人唔能够讲呢啲说话出嚟，系即时受到马上人俾人嚟挑战嘅抗争冇底线，呢啲就系叫冇底线啦。甚至乎可以再绝啲，系嘛？奸杀之前卖佢落石做三年鸡，之后再奸杀， 好大镬，蚀米饭都蚀得好劲。 唔系，不过即系咁讲啊。 不过咁样讲，好似佢哋咧。即系 鸠噏四咯， 呢两笔 喂抗争冇底线，就一个鸠噏四嘅讲法。 所以话佢哋支持佢哋嗱，佢哋有几人出啊？游慧晶、梁游啦吓，咁啊加埋嗰个黄咩啊？选新西嗰、那个。 黄俊杰， 黄俊杰，我当你三个啦，加加埋埋，差唔多成100,000票嘅。 啊，冇，黄俊杰几千票，又为征 咗 2万票， 嗰个5万几， 嗰个3万几啫，加埋60,000多啲。 咁60,000票，你连十分一、1%嘅人都吹唔到，1,000,000嘅人都吹唔到出嚟。 2% 都千二， 系啦，冇错啦。 系咪 2% 都冇？系咪？其实冇嘅，绝对冇可能有 2% 人支持。 我睇而家嗱，你睇一个舆论喺晒人哋嗰边，你有边一个喺度同情你嘅？能够出声为你嘅就话，因为佢文鲜语言，你哋咁样做系唔啱。除咗呢个之外， 我哋都系咁讲噶，因为咧你 个舆论都冇一个系同情你。 即系你系打麻波嘛，你系搬咗龙门啊嘛。咁问题而家系调翻转头咧，你系做一啲令到人哋冇办法再冇办法。喂，我就算想支持嗱，因为基于呢个叫做咧，一个叫做。社会公义啦，其实都唔应该去 DQ 佢哋，佢哋系讲错说话嘅。有乜理由喺宣誓上面讲错嘢就要 DQ？ 呢样嘢其实系唔公道。问题就系咧，你冇办法造成舆论，你哋亦都冇论述。上个礼拜录完音之后，我同阿刁拔一齐搭车走，刁拔讲咗一样嘢提醒我，佢话咧佢哋冇论述啫嘛。如果有论述，喂 ，we fucking 知啦，都可以有论述噶。点解啊？我而家过条料俾你啦，不过已经太迟啦。点解啊？因为你中国共产党系食住日军侵华而得到嘅江山嘅，你所作嘅所为全部都系勾结日军去对付国民党。你哋呢班人系正宗嘅支那狗，系日本大日本皇军嘅走狗。 而家要 refucking 支那，即系要将你哋喺呢个国家嘅合法统治地位，要大家提出嚟再讨论，系要挑战你哋呢个权威，系咪？支那系要提醒所有中国人，唔能够受呢个共产党，系因为日本皇军扶植嘅共产党。 系啊，毛泽东自己公开承认嘅。 感谢日本皇军， 系啊，感谢日本皇军。如果冇佢哋咧侵略中国咧，我哋就唔能够得天啦。 喂，死剩几千人咋？二万五千里长征啊，去到延安死剩几千人咋？全部差唔多俾人杀晒。 长征啦，走难啊，走难啦。 二万五千里长征叫北上抗日，其实去咗延安。延安边两队日军啊？仲有啊，你哋匿埋延安啊？ 种鸦片，卖鸦片， 卖鸦片都算少啦。你要搵食，要开饭吓，佢哋要养人啊。当我原谅你咧，日军冇一次去围剿延安噶，炸之前啊都要 call 定老母，喂，洗太平地啊！你哋匿埋啊，屌你老尾！延安咁撚大个据地，喂，咁大个据点，净系放飞弹，乜撚都唔做，就炸鸠死晒你哋啦！点解啊？因为你哋有用啊嘛，留喺中共，留喺中国有用嘛，你哋去消灭国民党嘛，扯后腿嘛，支那就系你共产党，所以咧 refucking 你哋系啱嘅。你如果梁游识得提出呢套论述，咁咪有人支持你咯。希望我第一个支持你共产党就系支那。 冇错，因为咧最其实依家佢哋最令到好多人咧唔支持你咧，唔系话你点样，而系觉得你冇吉屎啊嘛， 你冇论述啊嘛，你话鸭脷洲口音， 系啊，冇吉屎啊，即系你话我系港独，我咪企出嚟讲港独咯，咪等佢有 几样，从来都唔系港独， 又唔系港独。 唔系，佢哋系打正港独嘅旗号去吸客啫嘛。 系啊， 吸咗客翻嚟，哎呀，原来港独唔捻港独要杀头噶，哎呀，我即刻跪低啦，我唔系港独啊，人哋要杀你啦嘛，冇啦，冇得掹噶啦。嗱，上个礼拜阿 Dilbert 提醒咗我呢个概念，如果有呢套论述啦，我话俾你听啊，今次唔会输得咁难睇，因为你可以讲出嚟，调翻转头啊，中共唔敢搞咁大啊，因为呢啲嘢讲到国际层面，中国共产党。由你八路军、新四军，全捻部都系抽国民党后腿，全部都系民族罪人，全部都系勾结日本嘅汉奸。 你未睇啊？喺呢个立法会嘅时候，屌你，有冇大家敢唔敢公开讨论咯？ 大家讲啦，攞出嚟 讲啦。未睇电视啦，大家系咪先？ 系啊，到时邀请晒所有嘅人，邀请埋日军当年嘅嗰啲幸存者嚟讲下点样勾结八路军。当时嗰啲叫做八路军入边啊，你知唔知有十万个日本兵留低喺度打内战？吸收咗大量嘅日军， 后面都死得好惨， 死得好惨还死得好惨，有份屠杀国民党士兵呢啲日军，有好多日籍八路军噶， 系啊， 啊， 系啊， 你谂下啦，喂，呢啲历史，啲人你哋唔捻识啊嘛，你哋唔识，你咪冇论述咯。如果有套论述讲出嚟，佢唔够胆搞咁大噶呢，因为咧搞咁大咧，咪将自己疮疤挖出嚟， 系啊， 大家再讨论新四军皖南事变究竟系咩事啊啦，系咪？即时就唔敢讲噶啦，俾你哋去嘛。中共掌握晒所有舆论喉舌，你哋又任人打，净系咧，诶，我哋香港咧司法独立，我哋嘅法治系不容挑战嘅，点样点样要保护香港？诶，呢场仗我输唔起，因为全香港人陪我一齐输。喂，系你两个输咋？呢镬冇办法噶啦， 啊， 冇人真系冇 人头落地， 系帮人头，系冇人有办法帮你，亦都冇人帮到你。系咪？因为你提供咗一个叫做咧授人以病，你交把刀病俾人哋，人哋咩刀斩落嚟， 冇错。 喂，一刀斩落嚟就唔系斩手斩脚，斩你个头噶啦！而家 佢而家唔系净系斩咗你个头啊，系一镬过将港独呢个舆论一次过，其实 斩 唔系就系借你哋将呢个港独议题一次过斩晒佢啫。 系啦，嗱咁今次咧，彭定康嚟香港咧就。梁天琦好似喺度即係有座上客啦，咁啊讲港独嘅主张啦，类似吓，咁啊彭定康就讲一句啦，就係、是、香港港独呢係唔可行嘅，亦都叫做呢唔实际嘅。 呢个事实嚟啊，学你话头，李光耀当时係俾马来西亚踢你走㗎嘛。 嗱，同香港 系一样都唔一样。 同香港呢最接近嗰个地理环境。同埋即系香马新加坡对马来西亚，而香港对于中国成个呢个地理环境最接近就是新加坡，呢个最好例子。新加坡之所以可以独立，系因为六十年代马来亚联邦要将佢踢走啊，唔捻要新加坡啊嘛，唔系你新加坡争取独立噶嘛，佢系一个孤魂野鬼嚟嘅，带住一班叫做咧哀兵啊，系嘛，好似义域咁样啊，吓去捻到金三角。那个刘德华做嗰套议员一捻样啊，你其实就系一班气卒， 冇人要嘅戏卒。 不过佢哋有个强人李光耀顶得住， 系因为有个好叻嘅强人李光耀，识得喺各方面都平衡，系嘛？又佢又力拒共产党，又平衡各方利益，又识得勾结蒋介石啊！所以咧，新加坡嘅军队咧历年嚟都喺台湾受训嘅。啊，咁啊， 啱啱 个装甲车，系啊，咁啊，所以大陆咪督做金手指督背脊咯，系咪就督鸠你啦？ 系啊，横掂而家你新加坡同我都貌合神离噶啦，系咪先？你摆到明啊，屌你企美国佬嗰边， 系啊，喂，新加坡不嬲都系仰仗美国嘅势力啫嘛，系咪？咁冇办法噶，因为佢咧，都知道佢个安身立命嘅地方，佢距离咁远，唔怕得罪你啊。 系啦， 第二新加坡嗰一点。其实就是东南亚的瑞士嚟啫嘛，或者东南亚的列支敦士登，系嘛？香港都有人收购咗列支敦士登的银行啦，系嘛？喂，咁啊呢节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一节翻嚟再继续。 好啊。